大家好，我是小辉芳，欢迎带来客家话节目。首先来关注国内的官评疫情。我的境内新增加5500人以上的新冠确诊病例，包括25宗境外输入病例，累计病例261,4480宗。检疫有6664人康复，累计康复病例251,6693宗。目前有519人在家护病房接受治疗，267人是有呼吸辅助器。此外，检疫也新增加7则官方感染群。南非出现新的变种新冠病毒，引起随即暂停6则非洲国家的航空旅客入境。科学家发现的前线变种病毒是B.1.529。突变的数量可能比 Delta 多一倍。病毒首先在南非发现，在喉顶腺迅速的扩散，占新病例的90%。专家指出，新的变种病毒能够削弱疫苗的效能，仲更加具有传染力。世界卫生组织对此召开特别的会议讨论，并同南非的官员商讨当地的疫情发展。另外，随着南非出现变种新冠病毒，我的政府宣布从明早日起禁止前进去过非洲7则国家的外籍访客入境我的，同时也禁止个人去7则国家，分别是博茨纳亚、南非、莱索托、穆省比克、纳米比亚、津巴布韦以及斯威斯兰。卫生部长凯瑞·贾马鲁丁表示，此外从27则国家转籍的我的公民和永久居民，不理是不是已经完成疫苗接种，都必须在自天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14日，不准在无卡居家隔离。此外，接到的样本也会变超次，以进行基因的检测。技法研究表示，到检疫为止，国内冒出现新的变种突株的病例，卫生部会继续监督最新的进展。凯瑞也透露，内阁同意自天在私人诊疗所接种疫苗加强针的追究价格，而相关的单价会在下个星期公布。此外，他表示，该部门接到调包，自一条营业场所在冒检查顾客的疫苗接种证明之下，允许顾客落去店内店度。他讲，卫生部严重看待目前新冠疫情以及采取行动致力降低传播率，因此卫生部除了努力推动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，也加强执法行动。凯瑞在宣布前往医院探病和陪同病患的新政策的时候表示，只要记者组织的病人复准陪伴或者是探望，包括回帖的病患、需要骨折治疗的病患、临终病患、残疾病患、儿童病患、年纪大的病患、需要交通援助的病患以及临产的产妇，探病的人只是限于18岁以上，并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，不是新冠高风险群、冒疑似感染的症状，或者冒接受观察站，以及冒新冠症状。另外，陪伴的人必须在去医院的72小时接受次合酶链反应 RT-PCR， 或者是抗原快速的检测，而且结果必须是呈阴性。部长也说，威海恶治冠病在学校地方传染，学校必须为众盟集中的中小学生每个星期至少进行100的冠病次初检测。他表示，有关的检测将从下个星期日开始推行，众盟达到集中疫苗年龄的转学校的学生，不管有没有出现症状，都必须在每个星期以轮流的方式进行检测。以上的客家话新闻是由陈志斌编辑。